你身上，却不让你失去了方向。或许我没资格说什么， 有谁不会管， 但我知道耐心等，只为你心动那一刻。慢等，慢等，慢等，等等，慢等。当你突然觉得冷，我会握着温暖台，在这里等害怕曾经受过的伤，过去发生的经典让你迷惘，害怕重演在你身上，却不让你失去了方向。或许我没资格说什么，但我知道我会愿意的。耐心等，只为了心动那一刻。慢等，慢等，慢等，等等，慢等。当你突然觉得冷，我会握着温暖台，在这里。慢等，慢等，慢等，慢等，慢等，慢等，等上谁的铃声。慢等，等到我都睡着了。耐心等，只为了心动那一刻。慢等，慢等，慢等，慢等，慢等，慢等，等等，等绿灯，慢等。当你突然觉得冷，我会握着温暖台，在这里等着。慢等，慢等，当你突然觉得冷。 来吧，伴我飞，多 情愿。